好，那我们从弯科小小弯科三宝的功德跟资金，对不对？大家有啊，昨天跟今天我们有讲过方法，使用的方法，这个使用的方法如果能够配合跟紫金观的意思，那就修行变成相当清楚。我也会铺一些道理，来让他了解怎么修，然后一当然要问，能搞清楚。如果问好的问题，那大家会受利益，好。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इति पीसो भगवा अरहं सम्मा संबुद्धो विंजा चरण संपन्नो सुगतो लोकविदु अनुत्तरो पुरुष धम्म सारथि सत्ता देव मनुष्यानां बुद्धो भगवा ति स्वाखातो भगवता धम्मो संदीथिको अकारिको एहिपास्सिको ओपनायिको पाच्छत्तां वेदिताम्बो विनुहि तियसुपतिपन्नो भगवतो सावकसंगो उजुपतिपन्नो भगवतो सावकसंगो न्यायपतिपन्नो भगवतो सावकसंगो सामीचिपतिपन्नो भगवतो सावकसंगो यदिदं चत्तारि पुरुषयुगानि अर्थ पुरुषपुगला एष भगवतो सावकसंगो आहुनेयो पाहुनेयो दक्षिणेयो अञ्जलिकरणीयो अनुत्तरं पुण्यक्षेत्रं लोकसाति现在资金Kaniya matta kusalene yantan santan padam abhisamecce sako ujuce sujuce suvacho chasse mudu anatimani santu sako ce subaro ce apakkicho ce salahuka utti santindriyo ce nipako ce apangabo kulesu ananugindo नचकुंदं समाचरे किंचि येन विन्यु परे उपवदेयुं सुखिनो वा खिमिनो हन्तु सब्बे सत्ता भवन्तु सुखितत्ता ये केचि पान भूतत्ति तसा वा थावरा वा अनावशेषा दीघा वा ये महंता वा मजिमा रसका अनकतुल्ला दिक्था वा ये वा अदिक्था ये चे दूरे वसंति अविदूरे भूता वा संभवे सीवा सब्बे सत्ता भवन्तु सुखितास्ता नपरो परं निकुम्बेते नातिमन्येते कतञ्चिनं कंचि व्यारोसना पतिघसंज्ञा नान्यामन्यः सदुःखं निचय्ये माता यथा नियम पुत्तमायुषा एकपुत्तमनुरक्षे एवंपि सर्वभूतेषु मानसं भावये अपरिमाणं मेत्तं च सर्वलोकस्मिन् मानसं भावये अपरिमाणं Udang adoce tiriance asambadam averam asapattam Thittam charan nisinno va sayano va yavatasa vigatamindo Etam satim madithaye brahmam etam viharam idam ahu Dikinchanupagama silava dasanena sampanno Kamesu vineyagedam nahi jatu gambaseyam punare ti ti etena sachevajena hotute jaya mangalam etena sachevajena nasantu sabupadava etena sachevajena sabbe roga upasamentute 那我们昨天前天有讲过那个自信观的修行有三个阶段，也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修那个境界的意义，意义管理境界就是色缘。我们有说明所有的想法是依照阿含经的道理，所有的想法是靠于于跟意志有关系，意叫做意志做 will to do， 不单是意志，不过意志做，因为我们有意志做，想法，所以出现想法的境界。因为有我们有意志做不善法，所以出现不善法的境界。要了解这个道理。让善法的境界出现，就是修行的意思。所有的佛法都是来让善法的境界出现，没有例外。那善法的修行，我们有说明有也有三种，结、学、定学跟回学。那我们的自境也可以分变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结学，说明结学，特别强调跟我们的修行跟自性观有关系的结学。第二最重要的部分，因为我们已经有说明自性观的修行，严苛的说，自信观的修行就是定的法门，沙玛达的法门。所以清净依照清净道论的道理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依修依，就是实验调那个没达的善法的境界明显。第二因为依跟境界相应，所以我们能够处理烦恼，处理无盖。那第三因为处理无盖，那能够入定。这个是没达修行的适用的法门的次第，要好好思维，好了解这个次第。这个次第 不但在没达的修行，在所有的什么达的修行都有这个次第。嗯，你修阿那八年，你要修一法语管理你的境界如是出息，在能够处理无盖，用一管理你的阿那巴那的境界也是接续，让你处理所有的不功德，修所有的功德，新的功德，就是信心，就是不单不称，就是忏悔，就是正念，舍先静安，然后定，然后舍，这个是归纳重要的想法。因为你用一法一，一有两种，一跟法一，因为有一也有快乐，不过这个快乐是有烦恼的快乐，没有烦恼的快乐只有是在法一里面，一不能够有没有烦恼的快乐，所以特别在没达的修行，因为爱也有两种，有烦恼的爱跟没有烦恼的爱，这个道理是特别重要。修没有烦恼的爱，先是修法义，这个法义就是实验，这个实验如果我们能够完全专注在这个实验，那渐渐跟境界相应，那变成就可以处理无盖，处理无盖那才能够入定，处理无盖就是入定的过程。那没打这个字经，就有这个三个部分，就是节学，看我们看我们的今天这些能够说是从第一颂的终点，萨果无住处苏住处门干，从门干开始，一直到不做任何事后将受知识之知识，这个部分就是节学，从第一个到第三个，第一个终点到第三个终点， 第一颂，我这里有 number 一直到第一颂的中文的第二行能干，一直到第三颂 的，然后第三颂的第二行， 第二行， 这个是节学，然后第三行的， 他现在说达里文的行数， 一旦一直到了人乐愿众生心有喜乐， 不是，达里文的话第三颂的第二行。第一页第二行就等于中文的第一行。 OK， 那第三 诵的第二部分就是归纳自心观的修行，自心观的修行的意思，从第四诵一直到第九诵，包括第九诵在里面，就是定的修行。定的修行是最重要，没达就是什么达的修行，结结学是什么达的修行，定学的条件，如果没有结学，那不可能会有定学。嗯，那最后的部分，小小部分就是回血。如果没有观，那没达这个沙玛达的方便，就不能够变成解脱的法门。有观才会变成解脱的法门。嗯，所以因为强调什么大的修行，所以那个定学的部分是最大。不过还是这个定学的部分跟结学跟回学的部分要了结在一起。那现在我将一点点那个自今的背景，佛在这个叫尼达那因缘，佛不会讲法如果没有适合的因缘，所以每次阿含经的主节就先说明什么是因缘，为什么佛又这样讲，这个也是属于今天的了解。中文没有阿含经的主节，巴利文还有那些巴利文的主节会每次巴利文阿含经的主节会每次讲什么是因缘。佛是教今天佛教三藏经，对不对？三藏经就是佛法，三藏经就是法身，佛教结学是依照佛教戒律，依照修行人，依照人的罪，他们犯错误，他们犯合理的道理，所以一定要改善。那这个是戒律的作用。最重要的作用，戒律还有别的作用，当然不过最戒律佛是教依照不入法的境界，戒律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改善这个不入法。那今天是不是讲这里也是依照人看对象，佛就讲适合的法。如果对象动根，那他就讲依照他的境界，如果他是立根，他也讲依照他的境界；如果他是中根，也讲依照他的境界，依照个人的境界，依照对象的境界。所以，如果是多人，那就 看他们的依照清官，谁听法佛就教，然后阿毗达摩第三就是教以如法依照究竟法，这里是教依照人，所以依照方便。 人类的人， 那谁是对象？对象是五百比丘。什么五百比丘？他们来是为国，他们是新出家的比丘。没有出家很久。他们因为依照佛教，他们如果要接下，他们要去别的地方，要请老师的允许，在一刻才能够去别的地方。那他们来是为国，他们又找到一个很适合的地方，在森林里面，那么然后他们请佛给他们一颗去那边接下，那佛给他们一颗，那他们就去舍卫国的附近一个大森林里面接下，这个地方是特别适合的，很安静的地方，没有任何的干扰，不远有小小镇，他们会受供养。到处附近也有水，有所有的好的条件都在。所以他们决定接下在那边。那他们就接猫本，还是住在树木下，然后他们也建厕所，树木下等等，还是做他们的方便。树木下，那树木山有什么？ 树神。 树神，那些树神很他们生气，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住在那边，不习惯人干扰他们。所以导演就是他们在他们的住所下面做他们的方便，臭臭。我在缅甸也有听过一些故事，还现在会出现那些他们很相信一些大树木会有树神住在那边。我也听过连有一个出家人，他被他们杀掉，我不晓得是真的还是虚的。他们很生气，就他杀他，如果还是他们相信他，是因为他们杀他。那结果那些书生他们很不满意，那因为书生他们会编新传依照他们的意思，所以晚上夜他们休息的时候，他们有很可怕的新传，那和谐他们麻烦他们赶他们走，所以出现在很做很可怕的声音。那结果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受不了，因每天晚上不能够睡觉，他们做很多声音，很多可怕和和谐他们。那 他们就决定没有办法，他们要回到世卫国问佛怎么处理。嗯，那他们就回到世卫国告诉佛他们的情况，请佛哪里还可以有可以找到好的地方接下。那佛用神通观哪里有好的地方，然后他看他们说有找到的地方是最适合的地方，比那个地方没有更适合的地方，所以他告诉他们门家门家 我要去 不吧，你们他教他们这个资金，告诉他们他们要练习不断的修，依照这个意思松，然后他们回到他们的本来的地方，那就结果会很好，他们那些书生就不会继续干扰他们，他们要对他们修没达，然后特别修无间法，不让他们觉得不满意，让他们觉得那个亲近的爱的舒服的感觉，不干扰他们，所以他们特别小心，培养慈心观，结果那些书生不干扰他们，而且保护他们，那他们很用功，接下以后都会成道，因为他们也有收从佛给他们方法，那他们也自己修，然后送那个没大一切众生，那书生都很满意，也保护他们，所以他们可以修更快，那这个就是背景，因缘为什么佛有教这一个经典，我有我的说明很简单，注解还有一些事情，不过那些不是重要，那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看卡拉尼亚马达古萨莱那杨丹桑丹巴达马比萨内切，他们有翻译为了解脱，获得宁静善达目标之应当这样做，这个翻译很好，差不多，翻译得很好，意思是为得到三地巴达，就是三地巴达就是合并住，合并住叫做涅槃，他翻译为了解脱，不过其实意思是为得到寂静的基础，三地巴达寂静的基础是什么？寂静的基础是涅槃，如果你有体会涅槃，那你才有真的寂静的基础。如果你是 基础，寂静的基础， 三地巴达是寂静的基础。 你可以这样翻译，其实三地巴达就是涅槃， 是涅槃。 寂静住，寂静 住， 住 所的住， 住脚的住，巴达就是住。 教 那个不是重要，不要想太多， 寂静珠就是涅槃，寂静的珠在这里是根本，也是基础。 那就是解脱了。 那就是解脱。那意思是，为利益自己，就是怎么利益？为利益自己，还是为利益没有自己？不过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为利益，为受利益，什么是真的利益？就是得到寂静，真的寂静就是涅槃，为受利益，得到解脱就是涅槃，应该这样修， 善 达， 那个 善达， 那个利益是不是指他个人还是？ 那个没有分别。怎么是收利益？收利益就是解脱。那第一，现在是说明解学，解学我们已经有说明什么是解学的范围。觉学的范围，重要是什么？重要是你要，修那些戒清净，这是第一。如果是在家人。就是五戒，还是八戒？如果是，出家人，那出家人的戒，戒精进。不过戒精进的修行包括在里面什么？包括在里面那个，你所，你所用的生活的用具要清净，你的资料要清净，你的生活要清净，生活的你的资料要清净，然后你要修根利益，根利益就是最重要的解学的意思，修根利益需要精进，需要真念，这个也是解学的方位，需要智慧，需要忍，这个也是解学的方位。不过我们已经有说明，解学只能够完全处理不善身业跟口业，不能够完全处理不善业，为什么？因他的这个修行的力量，功德修行的力量靠法语还不够，如果不能够完全懂意跟善心的境界，那烦恼以不善业还会出现，还会导演在呼吸，对不对？还会到执着可以的呼吸，所以如果能够完全动意在你的境界里面，就是处理无改，如定，那在这个情况下已经不善意也就不会出现。那这个接学的部分就是特别强调这个修功德的修行，是特别修这个法语的修行， 法语的修行 那第一功德他要杀过能干，嗯，什么叫做能干？为什么能干是第一很重要的意思？你来能够修行，你要能干，你受五戒还是八戒，那你要能干，依照安排你的每天的生活，依照你的五戒，嗯，就是不杀生。如果你杀生，那努力改正，嗯，如果拿别人的东西，那你要了解，这个是大的错误，不做这样，嗯，当下处理，不会这样做就是能干，不邪淫，嗯，完全不邪淫就是能干，不讲谎语，嗯，不讲那些粗鲁的话，不讲那个粮食，可以这样说，那阿比萨巴拉巴怎么说？没有意思的话，不讲。 其余， 嗯， 其余， 嗯，没有错，其余，嗯，就是骂，骂跟奇怪的奇，怎么写？ 一个小 四川 的奇怪的 词。那好，然后就是用不单不正，跟正见，修这个境界就是修解的境界，归纳所有的解，修它就是修功德，行的功德。 所以这个能干指的是十善业的能干。 这是重要的意思，能干就是能够依照他的法义，他能够不但他有法义，不过他也能够做，所以我们有说明义，义的意思是。不但是你一直做，也做，不够一直做，你一定要做，这个叫做能干。 师父，这个能干英文怎么翻 ？Able。Capable。 Capable。 Shaknoti 在梵文、巴利文叫做。Can do， 不过不能够翻译 can do， 那翻译capable， 那在 metta 的修行是什么意思？你们有那个是缘，那你们不但要圆他们，你们要变成这个实验，你们要变成快乐，因为没有敌人，没有嗔恨，没有那个感激，这个叫做能干，不然你我快乐，那个不是能干，对不对？这里也有这个意思，要所以在我们已经有说明，在解学的范围也是真念、真知、人，跟精进，这个是在如果这样修，在会有根利益，才能够成就你的目标。如果是修没达，你的目标就是相应跟没达的境界，如果能够相应，那就没能干，对不对？如果不能够相应，那就不能干。 那你们要检查能干不能干？如果能干，那就可以入定；不能干，那就不能入定。 那 一些是利润，也是贪能。贪能。嗯，不紧了。意思是一样的， 一样的。贪能还有忍耐的意思，是 那大家了解意思那不要紧了。 那还是留在之前比较顺一点。 那这个功德是第一。所有的其他的功德都属于这个功德，那在这个功德里面能干以后，有所有的下面的功德都他说一次，不过第二功德他说两次，无住切苏住切，无住切他们翻译为端正跟直接。其实无住叫做端正还是直接是同一次是一样，对不对？不过无住叫做端正还是直接，苏住叫苏梵文叫做好的正直，好端正，好直接，就是强调这个意思， 非常直接。 非常直接，可以这样说。 非常端正，非常。 可以，你们自己想怎么翻译最好？那什么意思？依照主戒那个第一五住第一之戒是属于身业跟口业。因为身业跟口业是靠意念，所以意念是最重要的，所以强调非常还是特别好自己，你要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心，你修美达，你修清净的爱，你要保护自己的心，如果你保护自己的心，在你能够顺这个境界，顺你的身业跟口业都变成无间法，所以你的身标都变成很好看，不会害什么众生，你的口标也变成很。顺利，不会让别人生气，所以佛是说明在阿赖那经，我们已经讲过这个道理，在无真经佛是说明，修没达的时候，那你不要，如果人做什么不好事情，你不要告诉他不好，你要告诉他。如果你这样做，你会得到不好的结果，哭。如果他做什么好的事情，你不要赞美他，你不要告诉他你是很好的，你是很了不起。你要告诉他，如果你这样善哉，如果这样做，那会得到快乐，好的结果，这个叫做无间法， 无间法就是 那。然后讲有意思的话，讲适合的时间，虽然意思的话，如果有意思的话，如果讲不适合的时间，那人还会生气，对不对？没有智慧的人很容易生气。如果你讲什么神的话，那他们很生气。 听不懂 就会生气。 所以佛不会讲善的法，如果对象没有能力接受，对不对？现在的人不聪明，所以讲善的法对象不会接受，那后来他们都一跟糊涂，那做他们想都空空，那做不善念，手机不善念，那说不可思议的苦。那前面的跟后面这个那些功德都有他们的次第，你能够能干，能干在你变成智，如果你不能干，那你怎么会智，对不对？有没有道理？智你要智在心里面才能够智在身跟口。所以 这个直是什么意思？是不歪曲的意思。 不歪曲的意思 就是端正嘛。 不歪曲的意思没有错。在南传佛教的德师，南传阿毗达摩的德师，因为南传佛教特别强调清安的境界，清安的境界是跟静安是跟五个别的心所在一起，在南传佛教端正变成一个心所，北传佛教没有这个心所，即时论还是唯识找不到，在南传佛教无住心端正变成一个独立的心所，它是跟心安在一起， 独立的 心所 啊，心所 心法， 心法 心法， 在南传佛教有五十二个 心所， 心所在五十二个心所里面也有心端正， 那是跟正见。 跟人间是在一起，当然那个不是不一样，不过他们是在一起，所有的想法都会在一起。那在跟如果依照南传佛教有清安的境界，那什么法出现在一起，那些法都出现在我们的功德里面，除了乌珠还有拉胡达，拉胡叫做拉胡达身跟心的清， 哪一个清？ light light 清， 心身变成 light， 身心很清 很清，这个也是一个心所，在南传佛教是心所，身跟心清是心所，身在这里叫做别的心法，心叫做心，身在这里是多心法，所有的跟心即身的心法都变成很心，这个在这里是身，不是这个身。 哦，身体的身。不是这个身，是什么身？ 是心身，身叫做 心身法。OK， 身叫做多在一起， 多在一起， 多在一起叫嘎呀，叫做身在 上 聚 聚 聚集的意思， 聚集的意思， 聚集呀、生是不是生起来的生？ 不是身， 是身体的身那个字，但是它有那么 这个身体的身。 聚 的意思。 聚的意思。 哦。 在这里先不是先地、 哦、 是所有的除了心意心妄以外所有的心法叫做先、嗯、所以它是心所，因为是心所呢，不是讲实法，是讲心法、嗯、那清端正，然后有事业伽玛尼亚。北传佛教，如果你们参考《即时论》还是《唯识》，它是说明清安为事业。 事业。 事业。嗯。 怎么写？ 适合的事。 适合的事。 适合的事，业处的业，事业。 事业叫做什么？事业叫做心，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病，心很健康。嗯，所以他马上能够反应，他这个是静安的情况。嗯。然后柔软木度，嗯，然后还有巴古尼亚达连达，嗯，联系的连 连达， 嗯，那个五个心所是跟清安在一起，每次有清安，那有清，有直接，有知，有有事业，有连搭，有清，有知，然后它有柔软，柔软，那些心所都你们可以看出来，在我们的功课里面都在。Sako ujuche sujuche suvacho， 嗯 ，suvacho， 爷爷要了解这个字底，字底很重要。suvacho 是uju后面，suvacho 叫他们怎么翻译 ？suvacho， 易交很好， 易 交， 是容易交， 容易交，谁是特别移交，在佛陀的弟子里面，谁是最移交的？就是他的自己的儿子拉呼噜，他最会听话，佛说什么他马上听，马上分怎么说分手？ 马上什么 英文？ 奉 行， 依 教奉 行，依教奉行。嗯， 他很能干， 很能干。像，谁是什么是依教的相方？ 不依教， 不依教，不依教就是很坚固， 很顽固， 顽固。谁是最不依教在佛陀的弟子？ 他的称呼， 昌达， 昌达。昌达， 昌达 不是昌达，昌达， 昌达， 他入涅槃之前，他告诉大家，他们要给他翻新，因为他不听话， 要给他反省， 反省就是不要跟他讲话，这个叫做反省 啊，懵逼， 就是 silent treatment， 是不是？那suvacho sujuchen suvacho 的意思怎么在什么情况下变成suvacho？因为它不顽固，不坚固， 他会听别人的话，他开放，有不听自己的话，听别人的话，这个一定要修 metta， 那一定要学这个功德。我们多半是喜欢听自己的话，不喜欢听别人的话。 师父有时候听错话也不太好。 听有智慧的人的话，这个也是说错。一教，你不会说傻瓜的教。Sakou ju che su ju che su wa cho cha sam mu du, rou juan. Mu du, 那我们已经有。 那这里翻错了，他写温和。 温和。 温和跟柔软很像。 温和柔软差不多。 差不多。 意思是柔软。 柔软。 那如果我们的心柔软，不会出现什么烦恼？ 贪。 贪。在想。 心柔软不会出现什么烦恼。 心柔软不会出现 傲慢。 傲慢。 跟为什么傲慢？因为不能够柔软，所以傲慢。 对。 而且还有不正见，不正见跟 不正见 跟傲慢不会明显。如果我们的心柔软，因为心不柔软，所以傲慢跟不正见。要了解这个道理，在metta的修行非常重要。metta的修行如果有傲慢，如果有不正见，那就没有办法修。所以修metta，那自然身心就变成很柔软。因为身跟心很柔软，所以长寿。 长寿。 长寿。如果身心很不柔软，那坚硬，那就很容易生气。对不对？ 对。 不对啊，先有智慧后再柔软，不然的话是谁的话都听。 当然都是智慧自己，功德就是智慧，所以佛是说明，解学就是智慧学。 师父刚才说我们要听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教导我们，我们就要义教。师父刚才说不要去听傻瓜的话。 还是要听的。不过 不 要听了就不是没大，不过这里听这里 这里听这里失去。 所以这里是柔软， 柔软，因为柔软那就没有傲慢，没有不正见。傲慢跟不正见出现因为什么烦恼？什么是傲慢跟不正见的根本？ 无明。 那无明是所有的烦恼。不过它是贪欲。傲慢跟不正见是因为贪欲，没有贪欲那就没有不正见，没有傲慢。 没有几嗔心也会傲慢，有几嗔心。 不过根本还是你不能够有傲慢的时候，没有嗔恨。傲慢很容易变成嗔恨，不过傲慢的时候就是贪欲明显，不是嗔恨明显。 因为他爱自己。 因为爱自己。 爱自己。 那苏瓦丘恰萨穆都阿那提玛尼，因为我们已经有说明那个关系，因为柔软，所以不能够有阿提玛尼，慢有好多种，英文他们是翻译为 bright， 不过依照佛教好多种mana man， 如果你想你很了不起也是 mana， 如果你想你不好也是 mana， 如果你想你跟别人差不一样也是 mana， 如果你想我什么那也是 mana， 所以这个 mana 很危险。不过这里是 atimana， 就说 atimana 叫做你 比别人好， 这个是高慢，在这里中文可以说高慢，所以 atimana 它没有高慢，它翻译为不自慢，那差不多。那我们已经有说明那个柔软是因为在什么情况下会变成柔软，因为没有不正见，没有傲慢，没有不正傲慢不正见是因为贪欲，那贪欲的相反是什么？ 贪欲的相反是出离 知足， 知足， 因为知足，那就没有贪欲就不会明显。 知足， 因为没有知足，所以贪欲会明显。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在佛教里面，知足，三不地是所有的善法的根本。想法在这里特别叫做直根观，直根观的修行不的成就的条件就是知足跟少欲， 知足少欲， 然后色身恋，色身恋，修行人理想的修行人，他满意他在所有的衣服，他满意在他所有的住所，他满意在他他所有的供养，他心在断烦恼，在修行，这个是叫做四身列，四身众。 怎么写？种子的种吗？圣人的圣吗？ 圣 种。 这个是修行人的境界。 所以师父，这个知足主要是指生活上的知足，并不是指修行上的知足，修行不能知足。 Contented， Contented， 跟他所有的生活的条件，他所有的 content， 在修行方面当然不能够 content， 不 content， 不知足就是仅仅。 可是师父啊，当我们在禅修的时候也要有这种 content， 就是对自己现在的这个程度也要有一种这个感觉。 不过你不要满意在小小成就，你要进步，往这个也是精进的范围。那苏瓦丘恰萨穆都阿那提玛尼三度地，佛说三度的巴拉玛拉巴，最大的德就是知足， 知足， 如果能够知足呢，结果是什么？ 异养。 异养。特别出家人，我们出家人的最重要的功德就是异养。很多出家人是不一样。 Low maintenance. Low maintenance. 特别在比较有现在的国家，像日本等等，有的出家人他们不容易嘛，他们要很多很多供养，他们的财务比有福报的人还高，他们的要求也很高。这个变成问题。他们做善事，他们要很多很多钱，对不对？ 日本没有出家人。 日本没有出家人，不过他们还是佛教的那个 priest。 不但日本有这个问题，在台湾、新加坡也很多出家人就是这样，对不对？那这个是特别，不单是出家人的功德，也是在家人的功德。不过对象现在是在家人，所以要不是是出家人。五百比丘我们有说过，所以他是当然强调出家人的功德。 这个经是对那个五百比丘讲。 当然，我们有说明。 师父你很好养。 他说师父很好养， 很好供养。 你是 low maintenance。 我很忏悔。然后三度数五七数八五七阿巴基错切，那这个特别重要。现在的人的问题就是不是太多事情，忙碌在做很多事情，而且那些事情不需要做，是因为他们的心不安，所以他们做很多很多不需要做的事情。如果要修这个清净的爱，那要做少事情而做很好，这样就再会修无间法，对不对？做太多事情就是表示心乱，心不安。 那可是要利他的话，你还要做很多事。 你修metta的时候，你要不需要做多事情，你做少事情，不过做好。如果你不能够做好，那就不要做。 那明天早上要把你当主席。 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很好。 我要不煮稀饭就没稀饭吃。 这是必须的事，不是说是必须的。 好吧，必须啊。 那好，今天我们到这里为止，因为时间过了一早，我们的这个是表扬不过这里有 question and answers， 对不对？那 question and answers walking 还有几分钟 question and answers。 还有几分钟，那明天我们继续，如果有什么问题比较对大家会有帮助，请大家发问，明天我们要继续。那现在我们的修行，我们只讲掉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现在希望够清楚，也是靠这个接续，要顺自己的行为跟这个爱的清安的境界修那些功德，那这样就变成越来越容易在每天的生活中也能够保护自己的心，保护自己的心习惯那个美达的束缚的境界来保护自己的心，那一定要修功德，不然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心。保护自己的心就是自由智慧人的境界爱，这个清净的爱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不保护自己的心为什么？因为这个爱很容易受干扰因为它是我们的心的最可以的所愿，所以要特别努力保护自己的心，修那些功德来不然这个清净的境界受染那好现在休息休息十分钟，我们做十分钟休息静心，那再最后一下。